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六十七集，别有内情。何县令所说的其实跟上报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起公文上冷冰冰的文字，自然更为详尽生动。旁边又有县城与主簿等人互相补充，倒让唐范他们对事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先前城上刑部的卷宗里就没详细提到那夜半鬼哭究竟是什么，附近村民又有何反应。何县令就道， 这鬼哭声啊，也不是夜夜都有，这有的时候有啊，这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事情发生以后，下官也曾到过那个村子住了几日，就从未听过。但是派去的那些衙役除了那个疯的，都说自己曾经听到过，这村民也都说听见过。 唐范问，那盗墓贼可抓到了没有？何县令摇摇头惭愧道， 没有，只发现了盗洞，未捉到盗贼。自从接连出了人命之后啊，也就没人敢去了。当地村民都说是和珅发怒，又说是前朝的皇帝老爷生气自己陵墓被盗，所以啊才会有那半夜哭声。 庞琦忍不住打断他， 何县令，你这又是河神发怒的，又是前朝皇帝生气，那到底是河神还是跟帝陵有关？ 不瞒诸位大人，这先前第一波失踪的那六个人说没就没了，当地人都说是河神发怒，将他们招到河里去当奴仆衙役差遣了。这种怪力乱神的话，我等圣贤门生岂能相信呢？所以啊，下官当时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又派人去衙门那儿找人去查看。这结果后来诸位上差也知道了，又去了十个人，只有两个人回来，其中那个捕快不止疯，还断了一只手。另外那个老村长啊，年事已高，加上受了惊吓，这话也说不清楚，成天神神叨叨的说什么有鬼有妖怪，这才有了闹鬼的传闻呢。这北宋帝陵中啊，永后陵与永昭陵都离巩县不远，此处出县城十几里就是了。这边上还有个洛河村，正好就在这洛河边，所以如今的村里头啊，就有了传闻，说是永后陵与永昭陵里葬的仁宗英宗二弟，这死了之后啊，成为洛河里的河神，又因为帝陵被盗所以生气了，抓了地面上的人来做惩罚。 这都是渔夫的无知传言罢了。 是，不过因为接连死了两拨人，如今已经无人敢去了，下官也是束手无策，正等着诸位上差来此查验。这不说洛河村，如今就连巩县县城里也有些人心慌慌的，都说河神发怒了要找祭品，所以 何县令吞吞吐吐起来，旁边尹元化听得不耐烦，催促道， 所以什么？ 县城接上何县令的话， 所以要主动献祭。 唐范听明白了，以活人祭河神？ 正是。 随州终于说了进来之后的第一句话， 荒谬。 巩县自县令之下，一干人等皆垂首讷讷不语。古人崇尚山川河流皆有灵，历朝历代也不乏以皇帝和朝廷的名义对山神河神进行册封，其中最大的河神自然就是黄河了，黄河之下还有大大小小河流的神奇。百姓无知，河水一旦泛滥便认为是河神发怒，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祈求河神息怒，为此不惜奉上各种祭品， 这其中就包括活人。洛河作为黄河的分支，地位颇为重要，因为朝廷三申五令已经多少年没有发生过活人祭河神的事了。但是这一次巩县发生了如此诡异的事情，连官府都派不上用场，大家自然又想起了给河神献祭的点子来。只听得唐范毫不留情地训斥道：尔等身为地方官，自当教化百姓远离这等怪力乱神之事，怎能听之由之，任由他们以活人献祭？何县令苦笑： 大人容禀啊，实则此事尚有内情。 将 自下官派去的第二拨人，也是十去其八之后，洛河村乃至巩县上下便谣言纷纷，这都说是河神发怒，要祭拜河神平息其怒才行。所以众人啊，便准备了牲畜祭品前往洛河边祭拜。 没有活人？ 没有，那时候啊，大家都觉得牲畜等物奉上足矣。 你继续说。 先前说帝陵里面两位皇帝成了河神，那都是当地人穿凿附会，实际上县志里早有记载，洛河河神其实为伏羲幼女。但大人您也知道，谁也说不准这事儿啊。为了保险起见，他们特意准备了三份祭品，准备献给三位河神。这仪式从早到晚，这据说要坚持近12个时辰。下官见他们还知道分寸，没有用活人祭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去干涉。 这个何县令说话啰啰嗦嗦，半天没有说到重点，还要不时给自己撇清一下责任，省得被唐范怪罪。边上的县城听着都为自家大人捏了把汗，亏得唐范还有耐心听他说下去。何县令又道： 这据说当时天色已晚，又将牲畜等祭品投入河中之后，人群就渐渐散了，只留下几位老婆子还在边上守着香案，说要足足守一夜以示虔诚，那隔日才将香案撤掉。这个是当地习俗啊。但是到了当夜，据说忽然刮起风雨，而且村民们啊又听见了鬼哭声，都吓得不敢出门。等到第二日出去一看呢，发现香案翻倒在地，上头的仙果也都是凌乱四散，却不见了那几个老卖婆子。 为何要用婆子守夜而非壮汉？ 怕男人阳气太重冲撞了河神，惹得他们老人家不快。这都是百姓说的啊，下官从来不以为然的。 唐范点点头示意他继续。何县令明明是不在现场的，偏偏说得有板有眼，好像自己亲眼看见了似的。若不是场合不对，庞琦真想讥讽他几句了。可他见两位上司都听得认真，也只好默默听着。何县令道： 这先时啊，其他人还以为那几个婆子是看风雨太大躲回家去了。这谁知问遍他们家人，才知道那几个婆子就压根没回去，这活生生就这么没了。事情报到下官这儿来，下官又派人去找了一遭，同样没有下落。当时此事已经上报朝廷，下官便想着呀，等朝廷派上差过来之后再将此事一起禀报的。 那活人献祭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因为百姓都在说啊，是河神迁怒他们没有献上活人，而只献上了牲畜，这才将几个婆子也一并带走的，以示警示。这大家都很害怕，所以这县里几个大户正准备用自家奴婢来献祭呢。 你没阻止？ 有阻止了，这不还没开始呢吗？下官跟他们说了，朝廷要派钦差过来调查此案，一定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让他们切不可以活人来献祭。他们暂时也听进去了，可百姓无知啊，这毕竟心里慌张，若是再不将此事查清楚，给他们一个交代，只怕这些人会不听劝私下献祭啊。 人死了十几个，到现在连凶手是人是鬼都不知道，百姓们觉得是河神的惩罚， 都害怕不已，连何县令也受了影响。但唐范等人站在查案的角度上，自然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否则案子连查都没法查下去，直接向朝廷禀报说是鬼神作祟就得了。当然他们头顶上的乌纱帽也别想要了。帝陵既然出现盗洞，必然是与盗墓贼有关，难道这么久了就连一个贼人都抓不到吗？ 哎呀，这发生老村长的事情之后啊，也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夜里过去。下官也曾几次带人在白天的时候前往帝陵盗洞查看，可是均未发现什么。那起先还无人敢下盗洞，下官不得已了，后来又赏了重金，这才有两个人愿意下去。结果没多久他们就出来了，说那盗洞啊挖得太深，一直往下，下头又黑漆漆的没有灯，他们看不清方向，也不知道通往何处，所以不敢走远。后来将这赏金提到一两，倒是有人愿意下去一探究竟了，就是就是再没有上来过。 席上热闹的氛围渐渐冷却下来，所有人都被县令的描述说得不寒而栗。这些细节都是奏书里没有写的，但唐范也能理解何县令，毕竟这事过于古怪，书面上那寥寥数语是很难写清楚的。而且奏书也要求用词简明扼要，不可能什么都往里面写。但大家千里迢迢从京城赶来查案，肯定为的就是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的。如果按照何县令所说，此案复杂凶险，只怕远远超越了他们原先的预料。就连一心打算跟过来抢功的尹元化也有点后悔自己非要跟过来了。何县令惴惴不安地看着唐范，生怕他怪罪自己没有在上报的奏书里写清楚。见他没有怪责的意思，这才稍稍安下心来。下一刻他又听见唐范道：此处离洛河村有多远？ 不远，出了县城十几里就是了。 那这样吧，用完饭我们就过去，晚上直接在洛河村歇着就是。何县令目瞪口呆。 啊？ 怎么？何县令回过神，忙道： 这不好吧？洛河村条件简陋，只怕不符合各位大人的喜好啊。再说了，这大半夜的。 就是因为正好入夜了。你不是说最近那哭声又响起了吗？正好过去瞧瞧到底是何方神圣。否则若等白天再去，还能查个什么？唐范又望向随州。广川兄，依你之见呢？随州颔首： 唐大人所言甚是，锦衣卫的弟兄们都没什么意见。 锦衣卫当然没意见，这一路来也不算辛苦，白天赶路晚上睡觉，对锦衣卫来说属于正常出差范畴。随州之前查黄景龙一案的时候比这辛苦多了，因为要瞒过对方的耳目，还得昼伏夜出兼程赶路。只不过对文官来说就有些吃不消了，尤其是尹元化听到这话简直想要昏死过去，连忙就道： 大人，今日刚刚抵达，且容我等在此歇息一宿，明日再说也不迟吧。 唐范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上司，尹兄既然力有不逮，就在县城里歇下吧，我跟镇抚使他们过去就可以了。尹元化千辛万苦从京城来到巩县，为的还不是能抢点功劳，顺便抓住唐范的把柄吗？若是不让他参与查案，那他拼死拼活过来还有什么意义？他觉得唐范明显是不想让自己跟着，还说风凉话，不得不强笑道： 这怎么可以？下官职责所在，岂有让大人身先士卒的道理？还请大人准许我跟随吧。 唐范和蔼慈祥的道：若是身体不允许，可不要勉强，还是养病要紧，凡事有我在， 尹元化都快把牙给咬碎了，心中怒骂着你才有病，但脸上还得露出一脸感动的表情，说道， 虽得大人体恤，但下官怎么安心让大人独自赴险，还是要跟随左右才放心。 见他坚持，唐范也就点点头，那随你吧，自己注意些，若是不行了就与我说。何县令可不知道这两人的局域，心里还想着果然是京城来的钦差，这尹大人可真拼啊，都吐成那样了还一心惦记着差事。尹元化坚持要跟着，程文和田轩两个司员岂有不跟的道理，当下一行人吃饱喝足，便在县令的带路下前往洛河村，县城等人则先行一步去打点诸位大人的住宿了。毕竟洛河村不比县城，这么多人忽然涌过去，连住的地方都不知道能不能腾出来。从县城到洛河村的距离不远，大家就都不骑马，改为坐轿子，锦衣卫的马匹则被寄放在驿站，他们走了一路也该好好得到休养补给。这坐轿子的感觉就是跟骑马不一样，往铺着厚厚软垫的位子上一坐，身下晃晃悠悠，唐范舒服的差点就要睡过去了。他也确实睡过去了，直到有人轻轻拍醒了他。 到了。 随州上半身探入轿中对他道，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有尹元化等人在，他们不好将私交表现得太过明显，连称呼都是中规中矩。唐范对他笑了笑，伸了个懒腰，感觉精神虽好了一些，不过身体上的疲惫却更加明显，恨不得倒头大睡。他勉强克制住这个欲望，一出轿子就又是精神奕奕的钦差了。这趟差事不仅是他个人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关系着其他人的升官发财之路。唐范纵然身为钦差正使，也要处处为底下的人考虑，不可过于随心所欲。像今晚撇开尹元化这种被晕车坑惨了的人，锦衣卫那边包括庞琦等人立功心切，其实都巴不得能赶快过来一探究竟。随州虽然可以镇住他们，但唐范也要站在随州的立场上为他多想想，不能令他难做。此时刚刚夜幕降临，天还没有全暗下来，借着灰蓝色的天色，大家总算看清洛河村的景象。这个村子不大，但也不小，因为紧靠巩县，又位于洛河边上，县城中的住户也有不少老家是在这里的，来来往往道路通畅，所以比较繁荣。不过村子毕竟是村子，要想有县城那种华丽的官邸是不可能的，所以县城一脸为难地过来禀报道， 各位上差，村子简陋不如县城，很难找到更多的屋子，只能勉强凑出几个给上差们暂作歇脚之用，不过这样一来只怕就得委屈几位上差在一起住了，您看。 就这些屋子还是县城让一些村民去邻家或亲戚那里住才临时腾出来的，唐范自然没有意见。一共几间？ 一共九间，下官特意安排了一下，全是连在一起的。 你费心了，那就这样吧。县城原还担心被斥骂，谁知还能得到赞许，简直心花怒放。唐范道，那我与广川一间，尹兄与程文田轩一间，其他的由广川你来安排吧。随州就带着庞琦等人去分配剩余的旗舰房，这些房子有的大些有的小些，唐范跟随州不分彼此，住间小的同榻而眠倒也没什么，反正大家也不是过来享受的，挤挤就过去了。尹元化和两名司员有三个人，就分到间大的，有里外两间房， 引元化税里间，成文田宣税外间，其他锦衣卫就更好安排了，都是大老爷们儿，随便给块地方和一床被子也能睡过去，出门在外讲究不了那么多。